对那个方向，既见其心，令自己的心呢清清净净。啊，除呢个十恶八邪咧，冇十恶，冇八邪，嗰个心咪清净咯。嗱，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除其心净，即佛土净。佛言咧，系讲微摩净啊，微摩净嘛，要得净土，当净其心，除其心净，即佛土净啊。啊，心净呢个土嘅净嘛，心味呢个土就味嘛，土随心转嘛，你心净呢个佛土净咯。所以佛话你呢个心净咧，呢个佛土就净啊。心人咧就净其心咧，呢个佛土就完全。啊，嗰个心得净净咧，见个世界佛土咧就现在眼前，即佛土净。此君洞方人，但心净即无罪。啊，除晒方人心不净，都亦有牵。啊，六祖话：此君禅就呢个次师咩？李屎粪啊，屎粪系洞方人咧。啊，我哋娑婆世界人，娑婆世界亦有净土喎。啊，冇啊，娑婆世界冇净土喎。释迦牟尼佛嘅娑婆世界都有净土啊！咧，我哋仲翻化境咧，就见到释迦牟尼佛嘅净土。大火所烧时，我此土汉人天人常充满啊！到时破化火，众生所有乐啊！天意万何乐？天孤自然明。我哋娑婆世界亦有净土噶嘛？释迦如来嘅福都系净土。此君啊，你是东方啊娑婆的人啊，但心净就即无罪，你的心也好清净的啊，冇咗呢个十恶八邪嗰个罪咧，哦，你的心就清净，你的心净啊，你就见到娑婆世界释迦如来的净土，但心净就即无罪，冇罪啊。虽西方人心不净亦有天咯、啊，呢、这个假设之词唔系真真嘅、啊。假设西方啲人啊，心呢又唔清净啊，有呢个十恶八邪咧，亦有波，亦有天，天即系罪人，啊，亦有罪嘅喎、哦。心不净嘅有十恶八邪，不过心就有罪嘅啦。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东方人造呢个罪咧，佢唔会除罪，啊，唔会除嗰个罪。佢一味念佛啊，就希望求生西方嘅。咁佢翻过嚟，西方啲人去造罪，啊，佢又唔灭罪，佢又念佛求生边事咧？啊，求生何国咧？系咪啊？东方人啊，造罪啊，唔灭罪，念佛求生西方。一个西方人咧，造罪又唔灭罪，莫非念佛求生何国？又求生我哋东方人啊？凡事不了自性，凡夫如此，不了自性，未曾见自己嘅本性，埋咗自己嘅本性，埋咗自己嘅本性咧，佢就唔认识嗰个净土啊！净土就何趣啊？佛祖话：不识慎重净土啊！你个身清净啊，国土净净，国土嚟以呢个身啊，土以意义，土系一个意义啊！嗱，我哋嗰个身体，在香港嚟以香港，在九龙嚟以九龙。在大嶼山就以大嶼山嘛，土是意義嘛，係嘛？埋自己嘅本性啊，唔知道信了有個淨土啊，信淨呢個土咪淨，信味呢個土就味嘅。那天上啊，天上幾淨嘅？天上嘅人淨啊，帶有呢個天人淨啊。天人識擔路的，他沒有惡事惡了的，所以天人特別正的。我們人間呢，不行了，人間 媽係咪啊？食米啊，尤其是食牛豬肉，我啲屍嚟臭嘅，咁咪點樣靜咧？冇得靜。呢、这個肚就靜啊，你嘅腎係唔靜啊，屙屎屙尿嗰個肚就變得不靜啊。所以咧，你先令個肚靜嘅，自己有呢個腎係靜啊。啊，所以萬人不曉自性，佢唔知道呢個腎清靜，個肚就靜啊。天上嘅人就腎清靜，所以天公啊就靜啊。我哋人間嗰個腎，嗰、那個腎態唔靜啊，所以我哋人間咧、那個嗰、那個肚啊，某個地方啊靜。啊，所以不識腎中靜土，驗到驗曬啊！腎之後有靜土咯，佢唔知道。啊，不如啊，找個靜嘅地方咧、啊。啊，問啲人家講啊，東方一絲琉璃光如台覆土，不如跑到過市嘅。西方阿彌陀佛極樂世界，哎呀，跑到極樂世界嚟，出嚟現道都現曬啦。悟人在取一半，悟人咧見性的人咧，在邊個地方咧，佢都一樣清淨。嗱，在取一半清淨，所以佛言：隨所自趨，行安樂。境之後有嗰句話：菩提妙法遍十方，隨所自趨常安樂。有啊，《華嚴經》噶喎。啊，所以悟人在取一方，在邊個地方咧都係清淨，隨所自趨常清淨，隨你所自邊個地方，邊個地方都係清淨。所以昔日孔子話我做多，我呢個道都不行啦。不如跑到異地嘅地方咧，知道話異地個地方點可以去嘅咁樣喎？孔子問之攰之，何鬧之有？問之一字落去啊，都唔係鬧啦嘛。問之攰之，不何鬧之有咧？所以有件文章，山不在高，你有仙就則靈啦；水不在深，你有龍就則靈啦，係咪？君子所自咧，何鬧自有？唔會有鬧噶。君子自就邊個地方，邊個地方都係清淨噶嘛。所以話隨所自趣都常安樂。假如見性的人咧，佢知道邊個地方，邊個地方都係正道。若果你個心美啊，知道邊個地方，邊個地方都係美套嚟。你唔相信？我就跑到美國，跑到美國一樣都有反恐。你自己啊，信你呢個國土入邊啊，出隨所自趣得行安樂。此份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取之不淺。你試問，你呢個心地啊，冇咗呢個不善，就冇咗十惡咯。啊，如果冇咗十惡哦，極樂世界在目前咧、心靜身靜，國土又靜啊，取之不淺。一埋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都啊！一波埋只不善，心之后又有杀盗淫，又有嗰面妄言两舌恶口，又有喊嗔痴，烦恼都多罗罗，周身都业障，全身都业障，唔系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全身。總是大悲亡，我哋前個身體咧都話煩惱嘅現象，一埋不善之心咧，不善嗰個心，仲去你念佛，不善嗰個心啊，萬神你啊唔會放極樂世界嘅，念佛往生難到嘅，你呢個心啊不善嗰個心。不善的心啊，三天堂都不能上，何况 道净土呢？都入埋不善之身，仲可以念佛，但你不善个心你就唔随啊，往生都难道啦。今天善知识，先随十恶，即行百十万。今日六祖见一切善知识啊，先随十恶啊，你哋念佛的人先行除咗呢个十恶啊，先除十恶啊，身啊不杀道人，口不妄言，两舌恶口依言，心无贪嗔痴，先除十恶，即行十万，你就行咗十万里路咯。哦，行咗十万里路，抛除得八邪，将呢个八邪除咗，佢就称为八正。正见、正念、正定、正思维、正业、正义、正正尊，系嘛？后面就正命，哦，十种都正咯，百正道行入涅槃，嗰阵时你就到咗极乐世界啦。抛除佢八正八邪，就变咗百正嘛，百正道嘛。啊，后面就乃我就八千。啊！極樂世界連我哋娑婆世界，亦不過十萬八千，除咗十惡行十萬，除咗八邪就行過八千，念念見性啊！冇咗十惡，冇咗八種嘅邪見咧，正見念現前。嗰陣時念念咧就見自己個本性啊，見性啦，咁啊念念都見性啊，冇十惡八邪咧。念念都见性，见性从性起受，常行平直啊！常行呢个平平等，平等啊冇过下哦，冇过下咧你清净咧，清净放光明，放光明冇咪错咯。常行正直，呢个正就正直，平等正直，常行正直咧，正直就冇扭曲。冇悲曲就冇生滅，不生不滅咧，壽命無量，咪阿彌陀佛。所以成行平等，心地光明，就阿彌陀。成行正直，心不偏曲，不生不滅，呢個就無量壽，咪又阿彌陀。所以心行平直啊，當然彈之一彈之，你就見到阿彌陀。阿彌陀咩嘢？就是、我哋嗰個平等心。阿彌陀是乜嘢？就是、我哋嘅正直心。正直心不生不滅，呢個咪無量壽咯。平等心放大光明，呢個咪無量光啦，見到彌陀。所以我哋見彌陀，你一定見性；見自性，一定見彌陀。如果自性唔见咧，你想见阿弥陀佛见唔到。如果你见阿弥陀佛见唔到咧，你自性见唔到。阿弥陀佛你见唔到啦。啊，我系见自己嘅自性嘅，呃人。你见阿弥陀佛，你一定见自性，见自性一定见阿弥陀啊。见性就见佛，见佛就见性啊。所以就見到彌陀當然行之，師分更行十善，何須更現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不即來迎請呢？師分，李師分，你行呢？修行，修咩行呢？修呢個十善之行啊！收十善之行唔使揾錢噶，話俾你聽咧，唔係有錢嘅人可以收得，冇錢嘅人可以收得，唔需要用錢嘅。身不殺盜淫，用咩錢？你不殺、不盜、不淫，有三個善啊，唔使用錢噶。啊，口咧亦唔使用錢，不惡、不惡口，唔好罵人，係嘛？不妄言，唔好騙人；不兩舌，唔好干亂干亂是非；不以義，唔好講呢個淫詞。 呢個就係、是、就係、是、個就係、是、四宗嘅善啦，一唔使錢。啊，還有三宗嘅善，一個錢都唔使。不貪，乜嘢我唔貪，味又唔貪，利又唔貪，色又唔貪，色又唔貪，睡又唔貪，財色名食睡我都唔貪。哦，不貪啊嘛，唔使錢嘅。啊，不貪，不親，逆境到來。還債啫嘛，何必要趁？啊，我哋嗰面咧，仲會逆境爆來，我哋前世欠咗人家個債，係嘛？俾人麻煩，俾人打飯咯。哦，嗰名都還債，唔需要趁。不次是你的份嚟，好糊塗。啊，咁樣個不次啊，呢個咪又係唔使錢嘅。邊樣可以唔黐啊？啊，天天聽嘅眾經嘅聰明啊！你眾經睇得多咧，你個聰明就嚟啊！呢個智慧就消滅噶嘛！你想長壽咧就放生啊！你想富，你想啊有福嘅就布施嘛！你想啊敬畏，你就持戒嘛！哦，你想聰明嘅就眾經嘛！所以嗰十個善咧，根本唔使錢嘅。啊，哪一個唔受得咧？就使慣犯行十善咧，何須更往生？十善就天堂，十善就淨土啊！你自己啊，你自在淨土咯，何須更往生啊？不斷十惡之心，何不即來迎請咧？假如你十惡個心你都唔斷啊，殺到任，望完兩食惡口耳耳，貪嗔痴，不十惡個心咧，你都唔斷，可以斷，不過你唔肯斷，啊，你唔肯嚟斷佢，啊，一爆咪斷咗咯，啊，你硬硬唔肯斷，啊，放下咪斷咯，你硬硬唔肯放下。不斷十惡之心，何不即來迎請呢？佛啊，迎請啊，這個善人往生極樂啊，佛不會迎請這個惡人往生極樂咯。就是你自己都一樣呢，你都不願啊，請得惡人來你那個家嘛，當然請得善人來當你這個家嘛。所以呢，你不斷十惡之心，何不來迎請哪個佛來迎請？有魔王來迎請嘛，魔王咧來迎請，還有閻羅王嚟迎請你。你呢個十惡個心咧，啊，拋到地獄裏邊捱下啦。咁樣啦，佛咧唔會迎請你，你唔好拜佛，帶由你呢個十惡個心啊，邊個佛嚟迎請咧？若無三頓法，天曬放只在擦羅。六祖再講嘅，啊，講翻禪宗嘅，若無三頓法，法法都無三，點解無三啫？咁樣講，我哋見得有三咧，又見得有滅嘛。我舉個譬喻俾你聽，無三。海水咧，海水人人都知道咧，海水咪一二噶嘛，咁啊海水就一体噶嘛，海水被个风一吹，哦，佢就起波，啊，嗰个风一去，呢个波又落翻嚟，好似见到呢个波浪嚟，有起就有灭，有散，有起有落，有散有灭。但你問呢個波浪到底有冇起落，有冇散滅咧？波浪話：我冇起，我冇落嘅，我係海水嘛。俾啲風一吹我，我就隨風起，起嘢是海水起，咁樣啊，落咧嘢是海水落。不過有啲人咧眼花，就話呢個波浪咧有起有落，有散有滅。其實我拿呢個波浪咧，咪有海水。啊，我知道呢個波浪啊，隨緣而起 ลอกกันพ่อแน่ปอนองระบุสามบุกบิดเจียก็หอยซุยนะเอ๊ะนี่ก็เลยหินเฮียระบุสามนะยักชายปั๊บได้ยินฟงอีซีปั๊บเห็นจีเซงจีเซงเป็นนี่ก็เก่งฟงแล้วชุยหอยหินเฮียอย่างนี้ก็เตยหอยไปชกสามหินเฮียอย่างนี้ก็ทิ้งอย่างอ้อเศร้าหลอเอาไปหินเฮจินบูซังอ่ะใครจีเซงเอ๋ยจีโจนี่ก็ตีนอย่างโจฮอเซาหล่อนาเล่เดี๋ยวนี่ก็ตีนอย่างฮอเซาหล่อเลยตีนอย่างฮอเซาหล่อได้จีเซงโจเซงเอ๋ยตีนอย่างฮอเซาหล่อจีเซงโจล็อกตอนอยู่ในรูปซังนะก็反复的见佢有生嘅有灭，其实咧不离自性，何来有生有灭咧？叫做缘起无生咧。缘起无生，一切都从缘而起，无有生。好似你面粉啊，做胶纸啊，做胶纸啊，你以为胶纸生嘅啊，胶纸灭。膠紙啊，膠紙就是麵粉嘛。你問你嗰個麵粉你有冇生面？冇生面嘅。不過咧，佢哋啲手作好，做出個膠紙生，食咗就膠紙面咁樣嘛。但係幹咧就冇生冇面嘅，一切不言氣就無生嘅，冇咗生面嘛。所以甚正話：是自不痛石，不生不滅，不膠不淨，不脏不淡。萬法燃起無生，哦，唔多呢個無生法人啊，就是啲波結落曬曬，化開見佛，我未到佛啲色法，亦不破化開見佛，無生，呢個無生法人，唔多無生法人咯，煩惱無生，煩惱無滅，哪裡有煩惱？根本就冇煩惱啊！煩惱冇散冇滅啦，何來有煩惱？好似呢個波浪冇起冇落，何來有波浪咧？就呢個水啫嘛，係咪？妄想無生，妄想無滅，何來有妄想？妄想咪空噶嘛。所以若悟呢個無生法人咧，法法都無生，法法都無滅，不離自性啊，為心。淨土自性微堂，所以見曬光，只就擦落，就在眼前。不念佛，求生路遙，而何不達呢？你不悟呢個無生法忍咯，你唔悟一剎不燃起無生，你從嗰啲念佛，你都用呢個生滅心嚟念。生滅心啊，嚟念佛咯。今日就未到呢個無生嘅淨土，即係求生嘅路遙哦。生滅心咩？啊，唔係阿彌陀，求生嘅路遙哦。生滅心咩？唔係淨土，如何得達咧？咪下嚟開五文啦，六祖話正叫我世界幹到我哋娑婆世界唔知幾遠。向下文章不以美人西方参考山目前电视扩建变化真的是行政的六祖是西方之文西方是有阿彌陀佛心清淨呢見佛無生西方心有罪西方是見不到阿彌陀佛不能生因此未能講淨土呢先行的淨心，微摩聽聞，隨其心淨，則得度淨土。未能呢，就請個西方啊，以 以當我哋共討論，總體嘅西方，西方咧係唯心所願啊嘛。假如我哋東方嘅人嘅心清淨咧，西方就在眼前，難識人，捨離分。同書法課長借賴嗰個地線呢期嘅政策，所以你忽然笑起嚟。書法課嘅問個道人，道人你為咩事情笑？我笑你啊，賴地腳都未曾起政策，你呢個天福就已經現出嚟。我可不可以見啊？我借呢個道眼俾你哋見，舍利弗呢個羅漢啊，係一個轉借，可以借呢個道眼俾悉達多。悉達多啊，像舍利弗呢個道眼，佢見到六欲嘅斷縫都現前，人間嘅起正射。嗰、那個六欲天宮隨現啦，而生。但係呢個水達多話六欲天宮咧，我都喚起呢個道心同天有微辣神。其餘五個天宮咧就唔現啦，單單呢個土地天咧，呢、這個道心同天嘅天宮現出。咁水達多將者。起呢個奇門正射咧，將來哥哥啊，佢就生都出同天，係親近彌勒菩薩。將來彌勒菩薩下生人間成等正覺咧，出到個長者又來做大法起正射。我知道呢個六祖話。當我將西方移過嚟，嗱未能移之人移西方，西方移移幾耐咧？十萬八千里，唔係可能。而七度間咧，就目前見機，一七度間咧就喺眼前，你啊，我都見到啦，突然見法。有合作咩？我現出嚟，你哋現唔現意見？各現見法，現見就見，不現見咧就唔見。各現見法，眾界頂禮文，個個歡喜啊！頂禮六祖，若此取見，何須教言往生？亦可。我哋東土修學都有極樂咯，我就何必就捨所旁生淨土咧？何必臨命終時現阿彌陀佛嚟接引我？將阿彌陀佛嘅現力往生西方，何須何此一舉？目前就西方啦。何須教言往生？見和尚慈悲，遍現西方。又嗰個，心願啊！和尚咧，你知六祖嘛？六祖和尚，你慈悲一步，遍現西方啊！將西方現俾我哋見，唔使等到我哋臨命終後見。目前呢我哋個個願普靈得見啊，唔係另一個人見啊，聽大眾個個都要見普靈再會，係咪？善男子善女人個個都要見普靈得見。是大眾世人知識身是性，那以被攝是妄，我有五妄。內有依慢，六祖嗰陣時法，乜嘢都不連呢個法性啊！先有法性，後有齊態， 是有黑死的效有止锤，无不从之黑带流，流出三带之佛，无不还被止黑带三带之佛。好，成就佛入涅槃，在边个地方？咪犯呢个黑带嘛？从黑带而来，还被呢个黑带嘛？从黑带而来来成佛呢？成佛道眾生呢，有言嗰個眾生道盡咯，佛呢就發現呢個法界，所以無不從之法界流，知大眾世人知識身是成，世界嗰個人不論是是真埋道眾也可。總言之呢，會有呢個色身，四大和合呢個就色身啊，男呢個色身，女呢個色身，俗人嘅色身，出家呢個讚美嘅色身，即話曬人呢，自己咧就有呢個色身，色身呢個成，從頭至腳都係一個成。翻起個成一樣，嗰陣時六祖大師啊，先翻朝翻一個成，咧後嚟就拆咗啦，朝翻成啊嘛，朝翻就曲，朝翻就朝走，朝走就成。我差人知識身不是成，整個識身就成，識身以外就唔係啦。整個識身咧，從頭至腳都係屬於成。这个成呢，他有没有望呢？有啊，眼耳鼻舌四个望。这个色世的成呢，有个眼望，这个眼望一开啊，见山河大地的色。有个耳望，耳望一开啊，闻天上地下人间种种的人声。这个就耳闻啊，鼻闻啊，这个鼻闻一开啊，发咗闻就闻到，一个鼻闻一开咧，外面呢个香臭，北化嗰个香，南化梅飞化，啊茉莉化，含笑化，系咩香佢都会闻到，这个鼻闻。舌聞，舌聞一開咧，就成味啊，鹹、酸、苦、辣，五味都能夠食。嗱，呢個色身嘅成咧，有四道聞，眼耳鼻舌嘅四聞，外有五聞，外地有心，外有五聞，再打呢個身，身嘅聞嘅，呢個身聞啊，佢大咯。從頭至腳，整個身體咧都係忙。呢個忙咧就指呢個觸，以外境嚟相觸。個頭亦可以外境相觸，腳亦可以外境相觸。呢個手亦可以外境嚟相觸，身體亦以外境嚟相觸。呢個身忙咧就對外境度相接觸，呢個就屬於觸陣。一粗就知道冷，知道熱，知道濕，知道滑，完全係靠呢個身喎。冷熱濕滑咧，係靠呢個身嚟觸咩？再外咧，眼耳鼻舌，再揀呢個身咧，外邊有五外，內咧有內就有外就有內，內咧就一個外，意外，呢個意識咩？內有耳聞，呢個耳聞咧，在內又可以分別，在內一個觸頭意識，想過去嘅事，想未來嘅事，乃至想前世嘅事，佢都想得出，呢個就大陸觸頭意識啦。呢個耳聞，耳聞啊，又可以叫做紅事意識。想外境的事，眼見色啦，这个耳 以為係參淡，參淡呢個眼色即係見色，眼見色咧青黃青白，哦呢、這個以為就分別啦。我歡喜呢個青色，我歡喜呢個紅色，我歡喜白色，佢就有一個分別，叫做叫做視意色啊。咁樣啊，呢、這個意啊聽聲音，哦呢、這個意識咧，我又參淡。聽呢個聲音，哦，種種聲音嘅聽到，但我再歡喜呢個天樂嘅聲音，佢嗰、那個佢能夠分辨天樂嘅聲音就可以，呢、這個意識嘅，以呢個意識同時嘅而聽呢個聲音，鼻息咧，鼻息就聞香喎，哦，但呢個意識咧亦可以參加。你聞香的時候，我分別，嗰啲臭就唔好味嘅。但係咧，嗰啲香之中咧，還係蘭花香好，清香。玫瑰花比較俗的，佢先會分別好臭。發明呢個味，我哋呢個舌根咧，發明分別呢個味塵啊，第二識就可以參加。佢一參加，舌都無所謂嘅，含酸苦辣嘅都食。但呢個意識就唔同啦。意識一份參加咧，話我歡喜食辣，我唔歡喜食辣。所以呢個意識嘅就有呢個取捨障礙嗰個功能。咁埋呢個促塵啦，身亡就以呢個促塵嚟相促，意識嘅參加，參加呢個促塵咧。佢又歡喜呢個曬白嘅速，歡喜呢個冷嘅速，有啲又歡喜熱嘅速，天時熱就歡喜冷速，天時冷就歡喜熱速，又話呢個大陸意識嘅分別嘅，所以內就有二門，以前五門分別六塵二境，呢、這個二門咧有分別呢、這個內境，內境就花塵。是非人我取捨障礙咧，呢個就屬於花塵。咩叫花塵啊？我哋做呢個靈驗咒，呢個都花塵咧。就意識咧，我能夠做出嚟啊！我哋做呢個金剛經咧，呢個花塵啊，花塵咪有文字，佢唔需要喺文字啊，佢唔需要用波波鏡啊，但觀起埋眼都可以做到啊。佢唔需要靠佢隻眼嚟幫忙嘅，佢嗰個金剛鏡咧在內邊啊，佢在內邊咧，佢呢個意識咧就能夠現呢個內境噶嘛，唔係一定要現五層意境嘅，所以呢個就內有意門，心是地啊，意門入邊咧就有福地，呢個地就是心。可以心似地咧，心能生万法，能容万法，能藏万法，所以呢个心就地，地生万物，心就生万法，所以呢个心地咧，心如地，能生万法，能容万法，哦，万法都由心生，天堂地狱，罪福善恶。都是由这个心生出来，哪个生呢？由心生的，五戒、十善、五逆、十恶，这些法统统是由心生的，不过心是生万法，他不懂得觉这个万法，他不知道万法是空的，所以就有一个性是王，这个性呢是一个王来的，心生万法啊，生啊，能生能行能用，但是佢唔识学一切法，性是妄，呢个性咧就系妄，妄归心地相嘅，呢个妄咧归就心地之相，佢就能够学一切法啊，呢个善法，我有心，佢有呢个功能，学嘛，学佢是。恶法，我有指佢恶噶嘛，所以咧呢、这个心咧就难，性咧就亡，难恶一切法 灰心地上，胜在王在，胜去了王母。这个胜呢就什么呢？胜就国胜，人人都有国胜的嘛，没国胜的就来怎么以胜法呢？没国胜的人家怎样修行都不会觉悟的嘛。我们今天能够写读出家前探讨这个国胜的，觉得世间是苦的，不如希望啊，起而来的他沙，是不是清净修行跟佛学啊？佢呢个觉性嘅作用，所以我哋有呢个觉性。性是王，性在呢个王在，性就王，系咪？性在呢个王在，性去呢个王冇喎。一个性一去咗咧，呢个王就冇啊，呢个心王就冇喎。性在咧就名为心王，性就王，自性咧就心王。性去的王母，性在的王在啦，性去这个王母又如何呢？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败。我们这个觉性啊，在呢我们的身体里生存，身眼耳鼻舌身这个五毛的器官存在，眼能见色，耳能闻声，我哋要胜在胜在身度存，胜在咧呢、这个心又存啦、啊。这个、胜在咧呢、这个心咧你有分别，有事相，能够分别一切法，一切法都能够分别。胜在呢、这个身又存，心又存。我哋现在人人都有呢个身体，有呢个心。但由这个性在觉性都不在，觉性去了如何呢？不同实相，性去身心坏，性去了这个身体就坏了。有眼不能见，四人都有眼，他不可以见，为什么不见呢？他这个性去了嘛，性走了嘛。有耳就不能闻，有鼻就不受听，有舌呢不知道讲嘛，有肾呢无知觉，佢嗰个性去咗，佢嗰个肾呢啲嘢知觉都冇啊，佢打佢两棒咧真系唔系神，佢冇得知觉啊，佢个性去啫嘛，性去不但个肾又坏，连嗰个肾都坏，嗰个肾咩？哦，咩知觉都冇，呢个肾就以知觉嚟。所以性去咧，你眼又不能见，心的喉又不能分辨。啊，以前咧有呢个心，啊，依家我啲亲人，依家我个夫，哦，咁样咧就我做个咩事，善事恶事，佢都知道。性一去啊，呢个心就坏，咩都唔知道。是不是这个屋又不知道是自己的屋，人又不知道是自己的人，是不是那么当大的在世一切这个分别呢没了，不怕你读天来试到这个性一去那个心在那里不记得了，坏了，所以性去身心坏，我哋个性去呢个身体又坏，不过心个自觉又坏咗，冇晒自觉啦，啊冇咗自觉咯，哪个是佢啲儿子佢又唔知，哪个是啲亲戚佢又唔识，佢个心咪坏咗嘛，连呢个世界佢都唔知道，佢嗰个心咪坏咗嘛，所以性去身又坏，心又坏啊，身心都坏，坏咩啊？我哋禁晒啊，嗰个身心就坏，来晒嗰个身心未曾离，就淘汰啦。小孩子出世啦，又有身又有心啊，嗰个性啊，有性就有身心啊。性一去，我哋禁晒嗰个身同埋嗰个心都坏咗，性去身心坏。不听声中，声中作；莫听身外求。不啦，不听边个地方作声？不听呢个恶性嘅地方。 覺醒能成佛，即覺醒就係、是、覺醒啊，就心地正啦，係啊，覺醒啊就心地正，心就生萬法，心不能覺呢個萬法，誒心就能覺萬法，心就能生萬法，性就能覺萬法，覺咩嘢咧？佢覺一齊法啊！佢覺呢個惡，佢能夠止惡，咦？佢有嗰種功德。誒，如果覺呢個惡而不能止咧，佢就唔叫做覺性。佢覺呢個惡能夠止惡，所以佢就叫做覺性。誒，呢個性咧又能夠覺善，覺善能夠修善。但有啲人覺善佢唔修啊，但又佢唔能夠性覺。啊，呢個分別心嚟講。如果性覺哦，覺善就修善嘅，誒惡惡就止惡嘅，呢個性嚟講啊，啊有啲人講呢個惡咯，明知故犯，佢唔係呢個性覺，誒係呢個妄想分別條覺嘅，呢啲就惡，啊但佢不能止惡，佢唔係呢個性覺嘅，覺生就道生咧，我哋個生生起嚟。我咪知道啦，邊個唔知道生啊？啊，妄想生啊，止啊，誰人都唔明，由得佢生咯，咁啊，咪由得佢生咯，妄想生咪由得佢生咯，性咧就唔同，覺生就都唔生，佢覺呢個妄想生，佢都將呢個妄想，誒、啊，而是滅到無量無邊，眾生失無眾生得滅道者，呢、這個性嘅功德，性咧有三種功德。惡惡就止惡，止到呢個惡冇嘅。惡善就修善，修盡一切善。惡生就道生，道盡一切眾生。咁樣咯，佛向聖藏作喎，道盡一切眾生，即係成佛成咩佛？成啲嘅應身佛。誒，修盡一切善，即係成佛成咩佛？成呢個報身佛啊！誒，咁樣論，止盡一切惡，